美丽的草原，我的家，啊，我爱它，我爱它，草原就像绿色的海，长毛就像白。 Thank you. 在我的身旁，大海。

太阳树下住着我心上的姑娘，当我和她分别后，好像那肚带牵挂在江上，挂羊断了，哈密瓜依然香甜，心事回来，肚带还会再响。当我永别了战友的时候，好像那雪崩飞滚万丈，啊，亲爱的战友，我再不能看到你雄伟的身影， 我的太阳。 Che bella cosa, una giornata e sole, un'aria serena, un'ande mesta.Dell'aria fresca pare già una festa. Che bella cosa la giornata e sole. Ma non tu sole, più bella in me, o sole mio, stanno pronti a te.Fronti a te, stanno fronti a te。 啊，我的太阳，由王宏伟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这一次的经典走四方就全部为您播送完了。再次感谢您的收听，编辑葛剑锋、麒麟，期待下次有约。 Fronti a te, stanno fronti a te.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。 这样的童话可以再现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